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。风中你的泪滴，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。 爱情付出，为我这儿忙碌，为什么而辛苦，我仔细记录。 傻傻傻的想，身旁午夜似水的流淌， 我们在寂寞的两旁，远隔千里的地方，有好多心里的话无人讲。 如今你的日子怎么样？有些往事你还想不想？ 想念篝火旁的晚上，你身边淡淡幽香，

墙越来越多，越难以爬开。 多少平淡日子以来的夜晚，你曾是我渴望拥有的期盼。太多分手的记忆，仿佛越来越抛开， 没有人能挽回时间的狂流，没有人能誓言相许永不分离。是我的错，是你错过。 一分钟拥抱多想永久，再温暖也到了最后，在分岔路口怎么舍不得，总是要有人先走。我以为我没有流泪，为什么却加倍难受，若开口挽留是犯了罪。谁都没有错，松手安静愈合伤口，走到了最